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各位，昨天讲到默因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默因是什么了。因就是种子，什么种子呢？就是成佛的种子。成佛的种子是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啊？没人答我。佛性，正因离心性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正因离心性，这个成佛的佛性根本就不可能成佛的。但可惜大家都不知道，只有佛知道，所以叫做默因。佛呢就要讲这部经给我们听，令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这个二类众性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。但是要怎样去修呢？就是要先开言解，然后修这个言行。所以言解呢就是了因为心性，由这个言解这个智慧，即是波耶的智慧啦，去了解这个一心三大的道理，体上扬三大的道理，然后呢去修一三心观的言行，这样呢就可以证到三谛理，空假中三谛理。最后怎样啊？得到二来的三种生，法生、报生、应生。这个就是默因。今晚呢就是讲到修正了，修正。修是有正修和邪修。什么叫做正修，什么叫做邪修呢？凡是讲有因果的，有疑是因，感疑是果，这些就是正。凡是不无因果的就叫做邪。而正之中呢，正修呢又有真修同埋言修。真修已经讲过啦，见得到明白呢个真义自性去修就是真修。如果唔明白呢个真义自性呢，而烹現外面的境界，你我我自他人我是非呢，或者有些人呢见有能修之我所修之法，这些都是有烹現外面的境界去修的，这个叫做言修。在修学的过程中，什么地位可以进入真修，乜嘢地位次係響現修嘅境界呢？咁好似我講過喎，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？我曾經講過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現教，係咪啊？有四教，係啦，藏、通、別三教。都是言修，言教的十信位亦是言修，言教的初字以后见到了叫做真修。这部经呢就是讲正修，是不要这个邪修。这部经是讲真修，不要这个言修。好了，讲到有修就有正， 正呢有分正有猛正，什么叫分正呢？得到的那么多叫做分正，现前正了圣果叫做猛正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所证的呢都是分证，可以讲别教先有分证，藏教、通教只是相似证，未得分证，未有资格分证。现教呢十信是相似证，十字初字以后呢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各加四加行四十五心就叫做分证，这个是现教说的。究竟位呢就叫做满证了。那即是说我们明白了大法顶的道理，依照这个默因去修，增修不是现修，正修不是邪修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分证，最后进入法的境界叫做猛证。这个修证讲完了，又讲了义。了是有显了，有明了，有言了。OK?显了是什么呢？即是显示一切法的因果事理，事上理性因因果果都能够通达了，这个是叫做明了。如果对于事理因果修正智慧和天分脑都能够表示无畏呢，叫做显了。修和正和智慧和天分脑都得到究竟了，这个叫做现了。显了是对教来讲，明了、现了是对机来讲。教是乜嘢？就是法，是说法的人。机是乜嘢？是众生。法呢能够将世间事理因果修正智慧天分脑种种讲俾我哋听，显示俾我哋听，叫做显了。咁我哋对于呢啲事理因果都明白啦，叫做明了。进一步修行有智慧，断咗烦恼，得到究竟，呢、这个叫做圆了。呢、这个了字讲完啦。乜嘢叫做义呢？咁呢、这个义就系义理。义理有几多种啊？咁好多种，在世间法嚟讲。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你有你的道理，他有他的道理，总之这个道理很多很多，说不清。但是在法教来讲呢，这个义理呢统括来讲不出三种。第一种是俗谛理，第二种呢是真谛理，第三种是中道理。俗谛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一切事上有因有果，有善有恶，有好有丑，有苦有乐，这些一切一切都是世间法。你说这些是不是有呢？是有的。所以有人问我，法师有没有鬼啊？是有的。法师有没有风水啊？是有的。法师有没有巫婆啊？是有的。为什么？世间法嘛，世间法什么都有的。难道你不信的？这个俗谛理。讲到真谛理呢，就是讲是法教所讲的真理了。 真理来讲呢是属于理，不是属于事上，真理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迷，没有悟，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自，没有他，没有善，没有我，所以叫做空。空就是真体理，有就是作体理。那佛教究竟是讲空还是说有呢？有些人呢就说是佛教讲空的，你看看《金刚经》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还不空？实际上《金刚经》并不空，《金刚经》叫我们、要去布施，要去修行，怎会空呢？不过是向空这个执着而已，以无我相、无人相去实行六波罗蜜，怎会是空呢？无我相、无人相就是空，去实行六波罗蜜就是有。如果只是空不是佛法，只是说有都不是佛法，要空有同时进行，明白空又去实行有，实行有又去知道空。怎么说呢？咁譬如说我们知道有因有果，我们就要修善咯，舍恶从善，修因正果，这个就有咯。但是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说你看看我几叻，我又做几多几多善事，我又是大慈善家，我布施好多，你啊你个孤寒鬼，一毛不拔。你有这种心在比较，还有这种心是自己清正，自己而毁谤他人，这个就不对。所以佛教说讲有又要明白空，不要执着，明白空又要去修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无自生心，一方面无自不执不着，一方面又产生智慧心、慈悲心去教导众生。所以这个就是说佛教所讲的作替理，就是菩萨要去修行。佛教讲的真替理，就要放弃这个执着，无上布施，无自生心，这样呢就达到中道了。如果你执着有两边， 有这个空，有这个有，或者舍这个二边，然后呢去取这个中道，都不是啱的。要知道一空一切空，站在空方面来讲，什么都是空的，空中呢是没有这个作替理，没有这个真替理。站在作替理来讲，一有一切有，有中呢什么都有，连空连中都有，能够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空有形容是理无碍，这个就是中道理，中道理然后才是佛教。所以呢我们了就是要明白，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明白什么道理呢？了而明白呢这个真替理、作替理和中替理，这个叫做修正了而，而来勿因修正了而，这几句说话呢是讲完了。那这个了而之教啊，如果我们只是讲真替理不叫做了而，只是讲作替理都不是了而，只是讲中道得不得？都不得，都不是了而，要三替形容，一中一切中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空一切空，三替形容无碍，叫做了而。那这部经呢是所讲的三义众呢，是就是称了而之教了，是了而之教。因为二类众呢是具足这个三替理，这个就是叫做了而之理。这部经说这些法门呢是未曾法啊，从这里所进入这涅槃的路来的，这个叫做了而之教。这部经也说二幻三摩提，藤子超无学啊， 这个是了义之行。我们能够以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，这个是了义之因。圆满菩提归无所所得，这个是了义之果。经里面说弃生灭守增上，结果呢我们能够解六劫而超越三空，这一种境界就是了义之修。最后上光现前更曾识心应时消亡，就入这个妙觉成这个菩提，是了义之证。所以这部经样样都是讲了义的，无论是因是果是修是证是教，每一样东西都是了义的。义内是了义人，大法顶是了义之法。义果我们依照这个大法顶去修呢，是了义之修，得到结果是了义之证。因果因法一切都是了义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部是究竟之谈，了义之事。这部经义来物因修正了义讲完了，现在要讲到呢诸菩萨文行首灵验。诸菩萨文行讲到菩萨呢，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当然知道啦，你本身就是菩萨嘛。我知道在座各位呢很多人是在行紧菩萨道添，譬如你们发心来东义宫帮助人哋，这个就是菩萨咯。自己明白道理，又将自己所明白的道理话俾人哋听，自己有利益又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就是菩萨。所以菩萨呢并不是坐在那里被人拜的，而是活生生的、okay? 每个人都可以做菩萨。其他的宗教呢就说我们佛教拜偶像，实际不是偶像，是人来的，法又是人成的，菩萨又是人在那里修的、但是在这部经里面讲的菩萨呢就没那么简单了。那怎么讲呢？因为菩萨呢有四教分别，所以我说你们要俾心机听听五事八教和这个三事五教，你明白了那些基础呢，现在你就明白了。现在讲到 四教了、菩萨又有四教之分。众教的菩萨、是修些什么呢？修这个生灭四谛理。前几晚我讲过了什么叫做生灭四谛，大家记不记得？苦是果，集是因，灭了苦因呢就可以消灭这个苦果。道是因，灭是果，能够修这个道的因呢就证了这个道的果，这个叫做生灭四谛理，是很浅的，很容易明白的。这个是藏教菩萨。其次呢，通教菩萨就这一类人呢就修这个无生四谛理了、无生四谛理。通教菩萨通于前的藏教，或者通于后的原别教和原教。这一类人呢根基呢是比较叻啲，聪明啲、那呢他就不但是知道生灭法，而且知道象现象界是有生灭，本体界是没有生灭。所以知法从因现生，现生现灭只是事相，不是理性。这个法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，本来无生的，叫做无生四谛法。这个是 通教菩萨。别教菩萨又怎么说呢？咁个别以前后都有分别，别于后边的研究，别于前边的通教藏教。因为这一类人呢，他能够回小向大，他能够自利利他，不过他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，先修空观，后修假观，然后呢进入这个中道，渐渐来。所以呢叫做别教。别教菩萨呢是修过这个无量四谛法，苦有无量，无量生死，有生灭生死和梵殿生死的缘故，集有无量，有无量烦恼的缘故，道也有无量，知法法门是很多很多，灭亦有无量，道彼岸亦都有无量，很多很多都可以道彼岸的。是什么？知波罗蜜不同故。这个是修这种法门的叫做别教菩萨。现在呢还有一类超出的这三种的是哪个？是现教菩萨。现教菩萨呢是修这个无作四谛，法性根本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有苦可甜，哪里有集可甜，法性根本现现成成具足一切法的，哪里说要我们去修福修慧，无所作的，不需要去做作的。虽然不需要做作，这个是真谛理，但是认究依照作谛理是要 去修福去修慧，有修这个善因等等的善果，这个是叫做现教菩萨。各位平常知道菩萨就知道，菩萨我知道什么叫菩萨，是自利利他的就是菩萨，或者可以说菩萨是印度话菩提萨多，翻译中国叫做各有情，各悟的有情嘛，谁不知道。但是呢在修行方面来讲呢就有四教不同啊。再进步来讲呢，菩萨呢有凡夫的菩萨，有圣人的菩萨，有法菩萨，凡夫菩萨我相信大家都识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大家都可以做添。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你咪就菩萨咯。可惜你未舔烦恼嘛，未证圣果嘛，呢、这个咪叫做凡夫菩萨咯。在座各位，大家肯发菩提心，大家都是凡夫菩萨啦。或者其中亦有圣人菩萨都未定，可惜我有眼不识替身呢，系咪？咁啊，圣人菩萨又点样讲啊？咁就系修行修到断烦恼，证咗圣果啦。哦，咁呢个咧系叫做圣人菩萨。嗱，法菩萨又点样讲啊？成咗法啦，佢而家又做菩萨。哦，点样讲咧？咁我哋能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！这个就是凡夫菩萨，因为初发心未断烦恼，未了生死，未度众生，所以呢他烦恼和智慧都有限，是未能够与佛道相应，那就是凡夫咯。那这部经所讲的修行的道路，哪一个位置是凡夫菩萨呢？就是三渐次之中最初刚位地，就是外凡。十相位呢就属于内凡。凡夫菩萨都有这样分，内凡外凡你和我都未有份，因为我们只是凡夫菩萨，不能够算是内凡外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明白了这部经的道理，明白了耳目圆通之后，开始修行了，进入这个刚位地共行位，这个才是叫做外凡。 再有啲工位地进入十信位啊，舔烦恼啊，舔见思烦恼，又舔迷尘沙烦恼，呢、这个先叫做内烦。咁我相信我哋而家暂时做唔到啦。假使跟九法菩提心、九修菩萨行，已经破咗烦恼，已经杀烦恼贼，得到实广大神通，辩才无碍。要怎样进行到一生能以无量身处处展大法轮，帮助法宣用法法，这个是真佛子，是真菩萨，就是菩萨位的菩萨，亦可以说是圣人的菩萨，即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个菩萨了，这个叫做圣人菩萨。圣之中呢又有言、我们平常说圣言圣言、言位呢就指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叫做三言位菩萨。十地呢叫做圣位菩萨。我记得我们祖庙颇受生，我做副对联，我说三言十圣同登华，同入不二法门。三言十圣，如果你们刚才听了我说呢，我说三言十圣呢是没有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叫做三言嘛，十地叫做十圣嘛。但是有些不懂佛法的人就说，唉，法师写错了。他怎样错？他说孔子门下是三圣十言、是不是？孔子门下是三圣十言，我们佛教是说三言十圣，是不同的、现在我们要明白修行位之中呢是有这个内烦为菩萨、外烦为菩萨，有三言为菩萨，有圣人的菩萨。法菩萨又怎样说啊？成了法了再来做菩萨，即是等于说我毕了业了，我再来做学生。或者、你们在座各位老菩萨、我已经懂得讲楞严经了，我不过我现在再来听一下而已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等于哪个呢？等于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呢过去成佛呢是叫做什么？正法明如来，是吗？文殊菩萨过去成佛呢叫做龙种净尊王法。维摩居士过去成了佛呢是叫做金粟如来。甚至佛弟子里面啊，声闻弟子啊，须菩提过去成佛叫做乜嘢？青龙陀佛。雍屈摩罗尊者过去成佛咧，系叫做一切众生拗见而来。舍利弗尊者系边个？系金龙陀佛应世嘅。呢啲都系响佛道中嚟嘅菩萨，叫做法菩萨。好啦。咁各位係咪今晚聽呢度咧，就又明白咗好多菩薩有咁多種咧？係咪啊？以前聽過未啊？未係啦。咁所以聽經多問係好嘅，越聽越聽多啲，明白多啲嚇。咁咧，在呢個凡夫菩薩同埋呢個聖人菩薩之中咧，呢、這個咧就係真真實實嘅菩薩啦。法菩萨呢成了佛再来呢是虔行方便的菩萨。这部经所讲诸菩萨闻行守楞严经，这个菩萨是指哪一种菩萨啊？有没有想到啊？是指这个十位的菩萨，凡夫菩萨、圣人菩萨，不是指法菩萨。不是指法菩萨，因为这个耳目言通呢是讲给我们修的，法已经成了法了，不需要修的。 不是法菩萨。这里加个诸字呢，因为菩萨之中呢有初发心菩萨，有很久发心的菩萨，也有当来发心的菩萨，有圣人菩萨，有凡夫菩萨，有此界菩萨，有他方菩萨。而这些菩萨之中呢，位置有高下，正理有浅深，种种不同，因此叫做知菩萨。知菩萨我来做什么？我来修行。修什么行？修种种行，修好多行，修几多少？万行。